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Oh, 般夫妻，其实金银般丢弃，你若不能夫妻，千万莫丢掉标准结果人生宽好不走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Thank you.